各位，上次嗰度马侯爷知道囚犯暴动越狱嘅消息实会走漏，不过政府军会急速嚟包围镇压，咁到时咪死个咸鱼臭个蟹。于是就尽量发挥自己嘅口才，对身边一班机灵高层杀人手下作鼓动。呢云佢就唔会再讲嗰啲咩曾国藩黑敌嘅兵法计谋啊，同埋孙子嘅田忌赛马运筹帷幄深奥道理啦，咁啊揾啲简单明了嘅嚟讲。 我就话你知咧，监狱长啊，你听咗咧，呢云实会明白嘅啊。我就用赌钱啲咩嘢一讲就明噶啦，系咪？监狱长你，我哋成日见到嗰啲专门开设赌钱摊档嘅庄家老板，佢哋用嘅冚都系使用嗰啲最残眼嘅真金白银堆起成座山咁样噶嘛。咁啊，面对面大家做交易，当众同大班赌客日夜赌钱做公平交易，哇！人人双眼及住嗰大堆钱财归到边个？如果觉得文雅咧，就叫做花落谁家。但点解经过长久时间一轮搏杀之后，最后大多数赢大钱嘅，含都系档摊主人庄家佢哋咧？因为开赌摊嘅人，佢哋早就学会嗰啲高明理由嘅合众为一，而取得居高临下嘅优势。庄家佢哋每次交锋咧，都会喺神不知鬼不觉咁占得一丁点嘅上风，表面睇咧又确实非常公平，冇一啲唔妥嘅地方。咁啊，跟住人人落注，个个放钱，长赌磨烂只之下，最终成最大赢家嘅人咧，咁啊实系开赌档嘅老板。双方带嚟嘅好多钱银，开设赌档嘅就变得越嚟越大堆金银啦。而输清光一无所有要自杀嘅人呢，一实系大堆目不识丁，坐住淨係知道快手唔停落注磨烂隻嘅穷鬼佢哋。 咁经过讲赌钱，自己都变成眉飞色舞嘅马侯爷，讲到呢鼠又嗱嗱声再吸烟入肚，面对面而家已经完全听得明白嘅监狱长就变成去咗担忧，开心咁拍手咯。 哎呀，妙啊，妙啦！哎呀，我啲云唔会蒙查查啦，我又清又明，正所谓清明啦。啊，我最信啊，开赌摊嗰啲法瘟啊，一世会赢大钱嘅。我哋北国最大军校嘅马校长，你真係有计啊！哎呀，唔该你快啲话俾细佬知，而家係性命危急嘅大关头，我哋呢处好多人条命仔早就交咗俾你，喺晒你手上㗎啦。我哋所有人全靠马校长指引救命，今日最紧要嘅事呢，係要快啲稳阵咁執返条命仔。唉，有命之后啊，几大都唔做官啊，改行专做杀人抢钱嘅大贼，日子话唔埋啊，仲会过瘾啲，仲会叹世界啊！ 冷笑声未停，本地一望无际，远近又传嚟断断续续快打急速嘅枪声。马侯爷监狱长就停咗口，四只耳仔听得清楚明白，只是自己的作反大军，所有暴动犯人都在节节胜利，所有枪声响呢，是執行自己的命令，是杀杀杀，知道每响枪就必有人累低，活人变死人，以堆来计算，是继续杀死该杀的人。枪声停，马侯爷又紧急继续讲话，要先答复惊慌不定的监狱长。 最想知道下一步怎样做作呢？ 在战场官场多次巧妙死里逃生的马侯爷，真正如常在罗回漫步走动的时候， 右边一只有烟嘅短小手掌突然用力抌咗烟头，变成咬牙苦笑样。 我话你知啊，兵家三十六计，往往都有用完之后艳靓强嘅尽头时日。咁啊，最后嘅最后咧，神会推出第三十七计。三十七计最厉害之处咧，系同归于尽。真正嘅同归于尽嘅决心好难得，等于要共同去死。兵法上讲，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能咁样做作，令到世上所有人都唔敢正面而对，咁就系势不可当嘅大优势啦。 马侯爷嘅话系要立即转入正题，就正系我哋点样做作嘅秘密啊！咁就喺呢阵时，忽然又见有两个面有杀气、手上揸短枪嘅人急急从远到近，而家跑到两位指挥官面前停步敬礼，同时叫报告、报告、报告总指挥，我哋两个系第七大监仓嘅军代表。 咩事啊？快啲讲！ 报告总指挥，系 上气难接下气嘅两个人终于讲出， 我哋已经发现副监狱长佢原来唔知乜嘢死，仲喺铁石楼里头向我打电话。 咁嗰个该死未死嘅人，佢而家点样啊？你哋快啲讲！ 副监狱长佢闩晒口铁大门，我哋嘅兄弟向里头连打咗十几枪，照旧冇打中。 马侯爷就忍唔住破口大闹啦： 食屎啦你哋！直射嘅枪弹唔识转弯，梗系打唔中啦！连托足都唔识转驳嘅，人入唔去嘅地方，手榴弹入唔到咩？点解唔用手榴弹炸佢个仆街啊？ 我哋错啦，我哋错啦，我哋即刻可以放手榴弹炸死佢！ 杀气腾腾嘅两个武装作反人员讲完就即时跑走。好快，听见冇几远嘅地方突然一声厉害嘅闷响之后，马侯爷知道呢种响声果然系自己早就听惯嘅手榴弹爆炸。咁啊，到下昼嗰阵，总指挥不断接到报告，所有监仓起义成功，为咗我哋嘅安全，好多已经举手投降嘅狱警同看守军人都一一杀咗，费事留低唔放心嘅后患啊！马侯爷笑住对监狱长就讲啊：， 嘿嘿，果然听话，全做得对，系应该咁样。有眼见啦，想当年嗰位靠杀人起家嘅西楚霸王，名叫项羽。佢将该杀嘅对手刘邦留住唔杀，咁咪放虎归山咯。结果注定日后受到刘邦嘅手下人用十面埋伏拖垮之后，西楚霸王项羽曾经对手下人喊住哭诉，佢冇面再见江东父老。西楚霸王受兵困无路可走嗰阵，喺乌江自杀。 讲到呢处，马侯爷笑意全无，面色一沉，转变说话嘅内容，攞手指住啦： 你哋快啲而家传我命令，半个时辰后，所有人马都集中喺教场厅训话。 临时组合嘅重要人士共八个，即刻向前敬礼，再转身飞快跑步，召集所有造反人呢。生死关头，命令啊更生效。好快，大监狱教场度越嚟越多人集中，清一色全部都系囚犯。所有犯人手脚上下呢已经除咗刑具，人人准备判死，个个勇猛，空光不露，乱哄哄，要彻底逃脱，远离北国。教场内人多太乱，好似人海浪潮咁样来回四处奔走，有如大群饥饿嘅猛兽要飞跑落山岗，盘死嚟寻找食物，专食活人。就喺呢阵时， 忽然听见哨子声响，又见一个手执两面黑旗、小头目模样的人出现。他两只熟练手急做手势，飞舞黑旗。这个动作呢，是传送信号命令，一时向东西，一时向南北和上下不停指点。诶，号令好顶用、啊、几下手势之后，令到这一大群因为丧失灵魂被野兽凶残得多的死囚犯人马慢慢地变成向前睇齐，左转再右转，两面黑旗突然由快转慢，左右不一样的时候，几百个死囚犯立即又变化，最后变成一个口字，人人企住唔再喐。啱先嘅惊天动地、声嘶力竭、断气般嘅叫住声响，一下成咗鸦雀无声。教场上突然间又听闻一阵掌声加叫喊声，原来系总指挥马侯爷带住副总指挥闪电般咁出现喺众多囚犯面前，身上配短枪，十分威武嘅马侯爷。两只短小灵活的脚仔飞快地踏上两尺高一步的阶级，到达硬石司令台之上，急停低脚步的马侯爷暗用单脚尖而成金鸡独立，锐形之时就伸出右手一拨，两次如风车般的旋转向四方示意。军礼过后，台下掌声如雷。马侯爷虽然露满意笑容，不过杀气更盛，急急嘴咁讲啦： 弟兄们，我就系马海，我同大家一样，因名声不臣，沦为最唔公平、最痛苦嘅阶下囚。北方政府军方宣布，我哋系比杀人犯更可恶嘅政治犯人。弟兄们，话俾你哋知，当今做大官嘅，有边个唔系有住最黑嘅心肠，靠杀人起家嘅呢？照我睇，根本就冇。喺今日万国嘅人食人世界上，冇恶字当头，至少杀字当头，又点有命做人啊？万恶嘅世界系人杀我，我杀人，有咩嘢过错？ 马侯婆薄嘴唇上下翻动，目露凶光，激动嗰阵，两只手掌成锋利钢刀，向前做斩瓜切肉嘅动作，大有斩尽杀绝之势啊！唔使几多句说话，哇，已经博得全场叫绝。就喺呢阵时，忽然司令台下有人紧急递上字条，能演讲会煽动嘅马侯爷就无名火起喺心嚟闹，真系想一枪棒咗你。但未停口嘅马侯爷压住把火，终于顺手接咗字条。只见写住：北国军警已包围本大监狱。马侯爷面色大变啦，嘿，好在台下所有人未发现。佢心谂： 吓，佢哋点解嚟得咁神速嘅？ 嗱。但又有边个知道天空有神不知鬼不觉的无线电波通住极秘密的谈话。我们接到十万火急，全国最大监狱在这里武装暴动，请你们火速出动，全面镇压。对方就答了： 知道，我们武器最精良的飞虎大队已经倾巢出动，分四面合围。 电波又问了：如果遇到暴动武装火力盘死对抗，是咪就地消灭？上司就答啦： 该死嘅人系重要之物，尽量唔好消灭太多，死一个等于断一条线索。佢哋未死，有望话出好多秘密，捉更多嘅人，大批死系可惜嘅。 哦，好好，我明白，我要多用计，多捉生，少杀死。 好啦，咁而家翻转头再睇大教场嗰度。高高在上的马侯爷甚至事关重大，表面真正如常，突然发出命令： 快点快点快点将平时开山爆石的炸药全部分成几份，用炸药守住我们的主要地方，对付外来之敌是当务之急。下 命令简短，之后是紧接时啱先讲话的内容。 弟兄们，弟兄们，我再讲一个最秘密的事俾你哋听，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切自会注定嘅。边个都唔知自己日后受到几多荣华与富贵，同样唔会明白自己日后有几多灾难嘅来临。话俾各位知啦，古时嘅汉中王刘备，武桃园结义，刘关张嘅大兵同伙同孔明嘅作反，就冇汉中王三分嘅天下。世界上要有最快嘅所得，就系作反，系杀人。你唔去杀人作反，边会有咁快嘅荣华富贵啊？ 啊！经过马侯爷咁样问，台下几百号人马好似惊天动地咁，一齐应：梗系冇啦！马侯爷听到齐应嘅声音咁快速，好满意，继续讲啦： 弟兄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再话俾各位知，该死嘅迟早会死，唔该死嘅迟早都死唔去。会唔会死，边个时辰死，冇人知道，就得天知。仲有一层道理，系我长期喺战场官场度明白嘅。好多事物喺当今世界上，越唔怕死就越唔容易死，要敢于先将对方杀死，自己自然就唔容易死同唔会死，系最简单嘅道理。所以杀人要先落手。三国嘅刘备杀人杀得少，最终呢只系做到一个汉中王。战国时期嘅秦始皇就有所唔同啦，佢杀人杀得多，灭吞咗六国，死人系无法计算嘅，所以秦始皇同汉中王就大不相同。弟兄们，我继续话俾大家知，仲有一种道理，系杀人杀得越多，越唔会俾人杀。嗱，我先讲几个历代杀人多嘅，有秦始皇、刘邦、李世民、朱元璋，佢哋呢啲杀人大王，个个都有杀人嘅瘾、杀人嘅嗜好，凡系上瘾之后就改唔到嘅，所以要发动战争。发动战争就可以唔停咁杀人，多杀人之后先至可以称王。做咗杀人大王之后，边个仲敢掂佢啊？所以永远只有佢杀人，佢冇可能有人会杀佢。就系、是、越杀得人多，地位就越稳妥嘅道理啦。弟兄们，我再话埋俾你哋知，历史上有杀人之格又唔敢杀人嘅皇帝，佢哋系边个？话俾各位知啊，好冤屈啊！有位本嚟好地地稳坐江山，一统皇帝位有九五之尊嘅皇上，佢系唔愿意杀人、唔敢杀人嘅大好人。不过世间事话变就变啊！呢位皇帝有俾外国军队到嚟捉走之时日到来。外国军队边个都唔捉，只系捉走皇帝。皇帝被捉咗啦，居然举国上下冇人去救呢位皇帝、啊，可怜呢位皇帝，最后喺外国坐监到死，仲有佢嘅太子啊！做皇帝嘅两代人都坐监到死，系边个啊？佢系宋徽宗皇帝父子，佢皆因唔敢杀人。做皇帝唔敢杀人嘅仲有好多，其中唐朝李后主同样系唔敢杀人，唔会杀人嘅皇上，所以注定佢先亡国，连最后一个年轻老婆小周后都眼白白咁睇住俾人带出带入奸淫，而唔敢讲半个字。倒霉嘅皇帝李后主冇几耐就俾人毒杀身亡，连亡国奴都做唔成，未得善终啊！好啦好啦，从来唔知点样杀人、唔敢杀人嘅皇上多的是， 再讲三日三夜都讲唔完，所以佢哋嘅处境系最危险、最可悲嘅。佢哋嘅惨死，世上冇几样唔会讲一句同情、可怜，系悲惨下场，净系会闹佢系一条唔中用嘅废柴、死狗、抵死。我总结历史，总之做人唔想杀人、唔敢杀人、唔会杀人，喺呢个世上系最危险嘅。全体弟兄们，我讲话有冇错啊？ 马侯爷有一次弯腰向台下再问，哇！即时啊，震动地面，齐声回答啊，冇讲错，冇讲错，杀人，杀人，再杀人，杀个够本，杀两个有赚。正是世上怕见主人肉，几百人命一镬熟，三十七计虽清绝，斗法推出毒吃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